笔来佛三圣永施集，贤公老和尚之表法至关重要，成为末法九千年众生之楷式典范。欲自本书中获真实利益者，当集贤公等三圣之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与其老实听话真干。总结之，则为诚敬而自义。故云：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诚敬之体现，始于尊重法宝。若于记录来佛三圣事迹之载体尚不尊重，何可奢谈诚敬？印光大师常戒人曰：读者必须生感恩心，作难遭上，净守结案，主敬传承，如面佛天，如临施宝，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。故此普劝读者尊重原著，若欲助印流通者，只可依原版附印，慎勿私改一字。古德有错下一字转如多五百世野狐身之公案，误导众生之罪最为严重故，可不戒慎苦。二学三门，识净空，谨智